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明天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行今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2021北京青年榜样评选活动昨天正式开始，将面向全社会评选100名青年榜样；民间收藏艺术品展示交易会昨天在潘家园开幕；印度内政部决定从10月15号起开放以包机形式进入印度旅游的国际旅客入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从明天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行今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将继续实行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和一日一图的开行方案，增加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运力。与此同时，将增开潮汐列车，提高区域内通勤市郊运力。首次增开下花园北、京亭怀来站、涿州东、天津南早间进京列车各一列。同时增开早间石家庄至北京西列车一列，增加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运力。此外，挖潜京秦高铁运能，增开5对区域内高速动车组，其中北京南至秦皇岛2对，天津西至秦皇岛3对，增开京哈高速线列车10对，其中北京至大连北1对，北京朝阳至大连北8对，北京朝阳至哈尔滨西1对。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至2025年，未来5年，北京将加快中小学学校建设，新增学位16万个。到2025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十四五”教育规划将增加中小学学位放在重要位置。文件指出，未来5年，全市将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同时，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优质中小学学校。面向首都城市发展和国际人才引进需求，重点打造1到2所高品质国际学校。全市教育资源也将分区域优化配置，合理控制核心区入学规模，大力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全面补齐海淀山后、丰台河西、昌平回天、房山长阳等人口密集地区教育设施缺口。考试评价方面，将稳妥推进中考改革，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方式，完善和规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巩固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这次文件删去了以往毛入学率这样的数量型指标，新增一系列质量型指标，比如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标优良率要超过70%。综合素质评价方面，文件还提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一项艺术爱好，中小学劳动教育必修课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 2021北京青年榜样评选活动昨天正式开始，将面向全社会评选100名青年榜样。北京青年榜样包括奋斗好青年、志愿先锋、科创达人、青年好网民、文化之星、青少年体育之星，在北京市工作、学习、生活，而且年龄在18到40岁的青年都可以参加评选。青少年体育之星年龄范围为12到40周岁，即日起市民可以自荐或推荐身边符合条件的青年作为候选人，入选的榜样事迹将在年底进行重点宣讲，具体评选流程可以关注青春北京公众号。作为2021北京文物国际博览会活动之一，民间收藏艺术品展示交易会昨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活动为期5天，将展示来自全国多地的民间藏家精品。本次交易会将对文玩、珠宝、瓷器、杂件等各类民间藏品进行展示交易，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文玩杂项专场拍卖会，开启线上线下同步拍卖。文物专家也将面向公众举行公益鉴宝活动，活动中推出的潘家园汉风集市将以中国传统汉服为媒介，吸引公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邮政今天发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全套邮票面值1.2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670万套。这套邮票展现了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志士高举大旗武装推翻封建统治的场景，画作色彩凝重，人物生动，体现了战争激烈场面以及革命者为了推翻腐朽统治阶级时的坚决和不畏牺牲。为了更加丰富地展现邮票内容，中国邮政将通过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微信小程序发布数字化的内容，可以使用 AR 功能观看。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近日发布消息，9月下旬开始，受到日凌现象的影响，天问一号环绕器和祝融号火星车与地面间的通信出现不稳定甚至中断，进入失联状态。为保证安全，环绕器和火星车目前暂时停止探测工作，进入休眠状态。央视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来听报道。 太阳是一个能量的一个集团，它对这个火星和地球之间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不管是从地球发往火星的，亦或是从火星回来的这个信号，都会产生一个干扰，然后导致的这个信号不能够进行正常的来往。 这是祝融号第一次经历日凌，保险起见，科研人员已经提前为火星车注入日凌期间的设置指令。 火星车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模式啊，就是针对这个日凌做的一个设计，它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模板在那儿运行。时刻等着什么呢？等着出日凌的时候和环绕器和地面再取得联系，然后再进入到新的工作的状态。 在日凌期间，火星车的休眠状态并不会像月球上的玉兔二号一样，休眠时需要收起太阳能帆板，停机休眠来保护自己。火星车失联期间，大部分设备仍处在开机状态。 它只是处于一种的相对来讲不在工作，不在工作指的是不在探测啊，不在移动啊。但是它本身的一些这个电子设备啊，相当于大脑啊，都还活着，都还在工作。 由于火星现在中午期间的温度较高，为了能够让火星车失联期间舒服一些，科研人员特意让火星车在过日凌之前把车头摆向东方，使火星车上的桅杆能够为火星车遮挡一部分阳光。 车摆着一个车头朝东的一个状态，这些做的一个动作实际上是瞄着出日凌的时候收环绕器的一个信号，或者是收地面的指令做的准备的工作。 日凌结束后，火星地表上的祝融号将进入拓展任务阶段，它将向着着陆点以南的方向行驶，以环绕器发现的疑似泥火山的地区为目标，开展巡视探测。 首先要到达一个像在现在火星车南部大概2公里左右的一个地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这个像沉积的沙堆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沉积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区域的一个地形的这个抬升的原因是什么。根据之前的火星车这个预期的一个寿命和它的工作情况，我们想去在它南部的一个大概20公里左右的一个就是分布有很多的这种疑似泥火山的一个区域。 泥火山是一种地质结构，气体、液体和细粒岩石或者泥浆混合在一起，并在受力情况下从地下数米或者数千米喷出地表。火星的泥火山中可能存在通过喷发从地下带出来的水或生命。通过对泥火山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火星。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国家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央行报告表明，银行家和企业家认为经济正在持续复苏，我国三年来追回医保基金超过340亿元等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保证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强调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扩至 20%， 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推动煤电全都进入电力市场。央行行长易纲日前表示，支持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促进公平竞争。发改委日前向社会征求意见，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8号，公安部和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举办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0年，相关部门追回医保基金348.75亿元，其中犯罪行为包括多开药、耗材、不法分子低价向就诊人员收购医保药品等。